篮球，打开报纸，搂上一搂，世间百态，无欲无求。我说您听是非，美丑，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感叹人生天地中，辛苦劳碌奔前程，富贵荣华一阵风，好勇斗狠惹诉讼，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空，任君使尽千般巧，白忙一场敲警钟。那位说什么意思呢？哎，这个定场诗是什么内容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最后这句啊，白忙一场，敲了警钟了。这个跟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些个新闻故事有一定关联，感慨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希望这个警钟长鸣，大伙儿都能够汲取这样的教训。一上来呢，先讲俩和麻将有关的悲喜剧。麻将面，嗨，它不是那个麻将，那是什么？搓的哦，打麻将牌是吗？对了，武汉晚报的报道说是啊，这是头几天七月份的事情，在武汉武昌丁字桥那儿附近啊，住着一户人家，姓方，方女士跟她89岁的老妈在一块儿住。话说这一日下午5点多，快6点了，方女士呢在家里面弄好了晚饭，啪啪啪一敲她妈妈的卧室的门，娘啊，出来出来，吃饭了。半天没人搭茬儿，怎么回事？这睡觉了？怎么睡这么长时间呀？哟，这傍晚就别睡了，您这会儿睡踏实睡痛快了，您这晚上睡不着觉啊，回头失眠了。一推门一看，呀，坏了，快点打120救人呐。怎么呢？老太太快90了，躺地上人事儿不醒，边上放着一盒打开的安眠药盒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方女士是叫天天不应，是叫地地无声，我的老娘亲，您背不住是要寻短见吧，赶紧。麻利儿的边上街坊也来了，120也过来了，把老太太送到医院抢救，总算是救的及时，捡回了一条命来。回来之后街坊就问这方女士，我说啊，方姑娘，你们家老太太什么意思？别提了，这事怪我。怎么怪你啊？你又惹她生气了？哎呀，可说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嗨，其实方女士是对的，但是她可能是这个方式方法有点问题儿。老太太上岁数了，没糖的时候就是喜欢啊搓八圈啊打麻将。对了，那么这几天呢，老太太手痒痒了，好些日子不玩了。这个街坊四邻老姐们老哥们呢，也是很长时间不走动了，上岁数了，都是行动不那么方便，你去谁家一趟好，这都给跟那个翻山越岭似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就央个这个方女士，这是他们家小女儿啊，说你啊，把你大姐大哥还有那个什么啊，他们的孩子都叫来干嘛呀？大热天的，就是想我这让他们陪我打麻将。哎呀，您这个最近这橙子老是生病，3天2头去医院，又打点滴，又是给吃药，还开了中药，您那调养一阵子，过些日子我把家里人叫回来陪您打牌行吗？闻听此言，老太太嘴一撅没说话。老年人就这样，尤其上岁数，他生气啊，生闷气，他不跟孩子啊急眼，但是这气性是挺大的，气跟肚子里存着呢，没释放出来，不等于他没生气。回头转过天来，老太太一看，哟，闺女啊，之前啊上医院要的那个安眠药啊还剩下一些，得了，我来吧，我不活了，是吧？你看你阻止我打麻将，我的人生乐趣就没有了。拿起那药盒